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98集，玉镯里的精怪。冬至注视着眼前的符纸，伴随着他运笔如飞的动作，陈国良和项目隐约感觉他周身似乎有股看不见的气在缓缓流动。不过在刘清波眼里，这股气流已经化为实质，流雾一般的白气以冬至为圆心盘旋，逐渐扩散开去。一元初始，两仪太极，三才相合，造化无穷，生生不息。刘清波还记得培训期间，他看冬至尤其不顺眼，三番四次想给对方找点麻烦。那时候他就看出来，这家伙呀，根本一点根基都没有，学的东西呢，都是半路出家，现学现卖。他输了丢人，赢了呢，也不见得光彩，所以始终没有动真格的。龙身收了冬至为徒之后，他想了好几天都没有想通。现在看来啊，对方的资质其实未必比他逊色。一朝得水变化龙，有了名师调教，冬至的实力也慢慢浮现出来，现在已经能与他搭档而不拖后腿了。刘清波虽然不会画符，但他很清楚，画符虽然需要天资，但更重要的是成千上百次反复循环练习，可见冬至为此在背后没少付出汗水。一个人如果既有天资又肯努力，那他的前程就不会差到哪里去。刘清波自己就是这样的人，对冬至的印象大为改观的同时，也就多了分惺惺相惜。忽然间，刘清波眉头一皱，差点出声。他刚才一错眼，看见一缕黑气混杂在白气之中，但再一眨眼却不见了，仿佛错觉。几张符画好，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，不过这已经比冬至刚学画符的时候快了不知道多少。他的精神彻底松懈下来，猛地眼前一黑，要不是及时按住桌沿，很有可能直接毫无形象地摔个四脚朝天。 可以了，我把这些符在你的卧室里布置一下，你等会儿把镯子放在我指定的位置，不要再去挪动它。晚上该睡觉就睡觉，不用管，我们在客厅守着，一有状况就会进去。 项目自然无不应允，由得他去安排。冬至下巴微抬，点点陈国良。 陈师傅，你来帮我布阵吧。 我 不方便吗？ 很方便，很方便。 陈国良哪敢不应啊，他对冬至和刘清波的态度不知不觉又有点讨好，又有点忌惮。项目自然也看出来了。项目虽然觉得奇怪，但他没有多问，多年来在商场上的经验告诉他，这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他知道的越少越好。画符是一件很耗费精力的事情，冬至本来就觉得自己最近容易累，这一个多小时下来更是头晕眼花，手脚发软。他索性找了张椅子坐下来，指挥陈国良在卧室里布阵。可怜啊，陈国良鼎鼎有名的风水大师，这些年被湘江富豪们捧得高高的，结果到了冬至他们面前，就得跟孙子似的，被指挥得团团转，还不敢反抗。他哀怨地看了冬至一眼，抹了一把汗水，认命忙活起来。刘清波也跟进来，但他对布置阵法没有兴趣，只盯着冬至看。冬至被看得莫名其妙。 怎么了？我脸上开花了？ 刘清波一反寻常，没有与他抬杠。 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？ 上次跟山本交手之后，伤一直没好全。不过在韩琦那里跟魔气交手也没怎么受伤。要是非说有的话，当时魔气被消灭的瞬间， 我感觉眉心一凉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入我的身体，但事后除了容易累之外也没有其他不适，旧伤倒是在慢慢痊愈。 我刚才在你身上看到了一股黑气，这次肯定不是我眼花。等见了唐局，你最好把情况跟他说一下，让他帮你看看。 其实你不说我也觉得有点奇怪。哎，你还记得我在飞机上做的那个噩梦吗？我怀疑可能有人给我做了什么标记，可以随时追踪到我的情况。 我对术法没什么了解，如果唐局解决不了，你就找龙局，反正务必把事情解决了。我可不想以后特管局新人入职要在你的墓碑前宣誓。 那你可得给我多烧点钱，听说下面钱不够贿赂阴差也会被欺负的。 董志， 行了行了，我不说了。 他见刘清波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忙举手投降。陈国良适时插话：“ 董大师，我照您说的方位布置好了，您看接下来该做点什么？” 接下来，冬至放了一面八卦镜在阵眼上，阵法周围用红绳系上小铃铛，一个连一个挂在四周的墙壁上，又拿出装玉镯的匣子，放在床尾的位置，布置好这一切。项目终于被获准进入卧室，他看着符纸和铃铛苦笑：“ 哎，我怕我会睡不着啊。”“ 不用怕，我给你滴两滴薰衣草精油在枕头上，保管你今晚好眠。” 夜幕逐渐降临，冬至看了一下手表：“ 今日八点属阴，适合招魂，还有几分钟。向老板，你赶紧睡觉吧。” 项目依言上床，冬至他们则在外面等。陈国良有点坐立不安，现在的场面比起上次血流遍地的恐怖只能算是小 case， 但他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，吉凶莫测的感觉才是最让人无所适从的。冬至见状主动打开了话匣子：“ 陈国良，其实你懂得也挺多的，为什么不好好拜师去学一学，非要靠嘴皮子功夫去骗人呢？”“ 你说的容易啊，拜师也不是那么好拜的。多年以前呢，我倒是碰见过一位道长，可惜人家嫌我没天机不肯收。这次你们给我留了面子，多谢多谢啊。” 他朝两人拱拱手。卧室内，项目嘴上不说，心情还是有点紧张的，觉得怎么可能在几分钟内说睡就睡啊？但不知是精油起了作用，还是阵法的效果，他一沾枕头，闭上眼睛，没过一会儿，还真就进入了梦乡。那头，项目早就给家里所有帮佣都放了假，小别墅内除了外头的保镖，就只有冬至三人在客厅守着。铃铛忽然响起，三人下意识一凛，随即起身赶往卧室。项目躺在床上，双目紧闭，不像一般被梦魇困住的人，他神情舒展，嘴角带笑，仿佛沉浸在一个曼妙的梦境里。床尾那个玉镯正静静安放在匣子内，与之前并无不同，但冬至和刘清波却都皱起了眉头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玉镯已经发生了变化，色泽越发浓郁，在昏暗台灯的映衬下，一缕黑气从玉镯里袅袅升起，又缓缓地朝项目飘去，在他的床头枕边隐隐约约氤氲出一团浓绿的雾气，雾气之中人形若隐若现，几乎能看出是一个女人。陈国良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冬至不再犹豫，手中准备已久的明光符直接朝绿雾掷去。符文与绿雾接触，空气中传来一声女生的尖叫声，项目惊醒，猛地坐起。绿雾飞速地再往后移动，似要飘回玉镯之中，但比他更快的是刘清波，他飞快地抄起玉镯，直接退至阵外。绿雾被招魂阵内的红线反弹，又落回阵中，竟一分为二，化为两个女人的身形。 小云， 两个女人呈半透明，绿光浮动，震颤不停，似随时都会消散，但身形容貌都能看出个大概。奇异的是，两个人都长得一模一样。冬至没想到他们守株待兔会弄出两个魂魄来，不由望向了项目。 哪个是你太太？ 项目也傻眼了。 老公，我好想你啊。 年轻的女人泪眼盈盈望向项目，另外一个没有说话，眉头紧紧皱着，更显悲苦。陈国良瞠目结舌，忍不住道： 难道是你太太的魂魄混成了两半？ 我也不知道。 悲苦的那个开口道： 我死了之后见你天天伤心，我不知道怎么的，我就进到了玉镯里面。其实每天晚上跟你在一起不是我自愿的，是玉镯里的精怪胁迫我的。 另外一个女人摇摇头，泪水划过脸颊。 这个玉镯是我太姥姥传下来的，我小的时候就听长辈说过，说这个玉镯有灵。以前我还不信，直到我死了，魂魄寄托在玉镯里，我亲眼看着这个女人一天天长成我的样子，而且还是我临终前的样子。然后她还逼迫我去你的梦里跟你，把从你身上吸来的阳气都让她化为己用。老公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早就想跟你说的，但是她在我身上下了禁制，我在梦里根本没办法跟你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